来自王力宏的美是2018年在星期五的晚上的第一首歌呢，会和你约定俗成的来听它，然后呢也是彼此来赞美一下这一周的付出啊、辛苦。2019年的爱得更久点的星期五晚上第一首歌要用哪一首歌开场呢？你也可以给我提一些你的想法和建议，到新浪微博上私信我都是 OK 的。好，马上开始点歌，如果你也想听歌点歌的话呢，都可以发送你的祝福要求到新浪哈利微博上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OMG 胡月，要送给相识12年的闺蜜李珊珊。 Happy Birthday 李珊珊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所以呢胡月想对你说，只要你需要，我永远在你看得到的地方。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，好闺蜜。 很开心因为努力生活，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。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，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。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，我整天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。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。我懂星座，却没有人像我，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。我做的梦，我坚持做到最后，就算我爬到云端，也继续做梦。我唱的歌，只希望能快乐，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的太多。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。 之间就是有很多悄悄话，说不完的话，而真正的友谊呢，不是形影不离。就算是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说话，微信里我们也可以说很多话呀。就是离得再远，情谊也不会改变。好闺蜜真的是一辈子的，而且要参与人生的很多个阶段。愿这份好的感情一直在你们的彼此生命当中。 闪烁着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，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看了一下去年今天晚上直播帖当中呢，和你分享了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的话。他说，爱呢是懂得让步，让步呢不是在感情中畏畏缩缩，更不是为爱丢失原则，处处妥协，而是一种尊重，是一种胸襟，更是一种涵养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两个人在一起呢要懂得包容，朋友之间也是这样，我们不可能遇到一个百分百完美的朋友或恋人，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包容。下面这首歌曲呢要送给今天感觉到很沮丧的江湖这潭水。他说，今天我感觉到好沮丧啊，求安慰。在我生命当中也遇到过那些突然间乌云密布的时刻，我会选择听音乐，而这首歌呢是我常常听听的。 We're flying up,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.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,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.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. Ooh, I can't take my eyes off of it, moving so phenomenally. Come on, like the way we rock it, so don't stop. 这潭水怎么样，这个感觉有没有好一点呢？有没有不自然的就晃动起来了？想一想，手还能动，脚还能走，眼睛还能看到远方，张嘴还能说话，这一切都好好的，请问为什么要那么丧呢？ 人生哪能每天都是感觉到达了巅峰呢？大部分时候都是平静的。所谓的上丧，大概就是没有达成心愿，或者说遇到了一些倒霉的事情。这些是每个人的一天或一个月当中都会出现的事情。而你呢，在今天还点歌成功了，我想就凭这一点，有好多人还不如你幸运呢。所以刚刚的那些丧，希望被这首歌都已经冲散了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来点歌，来帮大家把心声传达出去。下面这首歌曲呢，是有一位朋友，他说今天呢是11月的最后一天了，这样说来，明天我们就将迎来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份了。没毛病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他很想点播这首《明天你好》。好啊，让我们以饱满的姿态迎接全新的12月，也是2018年属于我们的最后31天。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，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，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，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，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，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 这首歌就是 YJX 镜子朋友要点播给大家还有自己的。 明天是2月1号，翻开全新的日历，迎来2018最后的冲刺月，天气也是越来越凉了。愿大家的心中都有温暖，都有对新的一年一些美好的愿景。 让平凡的阳光一穿不透，诱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，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，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，赞不绝口，欢迎更进野兽。摩天大楼太稀有，人人高贵富有，表情温柔怕献丑，没人吐出骨头，你们谁畏惧帮手。摩天大楼云里走，谢绝一生简陋，粉饰人们真心恐后，他离开你心爱的一楼， 午后诱人的方式是半推半就，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，比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，自作自受。 摩天大楼想拥有，让人爱不释手，晶莹剔透 薛之谦演唱的《摩天大楼》，这是发来私信给我的杨蓉朋友想听到的。忙碌了一周之后，很想听到一首歌曲。现在刚刚开车到家楼下，就要上楼啦。到那个时候的角色就是妈妈，觉得一天虽然很劳累，但是想到宝宝还是很开心。好啦，这个时段的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先到这里。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，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。我们一会儿继续吧。 一个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，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邻里街坊，

非常的懂。Smile 大福是一只猫，十一月的最后一天，坐在公交车上，突然好想好想不在身边的朋友，一个人在北京北漂。北京的夜很深也很冷， 我问生命， 希望你也照顾好自己吧。 我问生命要写答案，可是生命没有听见一半。我问自己头顶什么，我问自己想知道什么， 自己的家。